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5集。 你的手臂是你自己划的？ 夏侯炼问。 为了解麻药？ 夏侯炼望着满世界的雪白废墟，血色池塘也被白雪重新覆盖，死去刺客的断肢残骸结上苍白的雪霜，无神的眸子里映着辽远的穹隆。飘扬的雪花中，他闻见人血的味道，在他残酷又短暂的岁月中，这腥甜味追随他到如今。 少爷， 夏侯炼扯了扯嘴角，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和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这些人死了就死了，白骨荒野也没有什么。可你不同，你就算死也要躺进金漆玉裹的大棺材，吃供奉，受祭拜，热热闹闹的，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死在无名之地，做无名之鬼？ 沈觉静默着，夏侯炼哀伤地说道： 我欠你的已经太多，没有钱兰，你是人人称颂的青天大老爷谢金兰；没有夏侯炼，你是权倾朝野的东厂提督沈觉。少爷，我欠你这么多，你让我怎么还？ 不用还， 沈觉道。他扭过头，目光穿越纷飞的雪花，落进夏侯炼的眼眸。 不用还，阿炼，不管是谢惊兰还是沈觉，有你的人生就是我最好的人生。 雪声簌簌，在这一刻显得格外的辽远广大，仿佛千军万马一般钻入夏侯炼的心里。 你们说完你们的遗言了吗？ 百里渊从横梁上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。 说完了就去死吧。 百里渊， 夏侯炼遥遥望着他，将不生莲横于胸前，池燕和沈觉站在夏侯炼身后，他们隔着纷纷雪幕与百里渊对视，目光犹如霜雪交凝。 你的报复的确让人害怕。 夏侯炼盯着百里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可是不管是埋骨荒雪，还是孤布毒射，我们的魂灵、伙伴、至亲至爱，也必将在大雪纷飞之日重新归来。百里渊，这是七叶铁兰无数埋骨荒雪先辈的诅咒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誓言。 雪峰在废墟上空盘旋，仿佛是哀魂的呼啸。刺客们沉默地凝望他们，冰冷的雪意凝上指尖，弩箭的寒光在雪雾中轻轻颤抖。百里渊默然望着他们，嘴角的讽刺慢慢变身，仿佛不屑一顾。废墟深处忽然响起一个刺客的声音： 夏侯炼，这就是你明知必死要前来的理由吗？ 一个男人从雪雾中走出来，摘下白瓷面具，露出夏侯炼熟悉的面孔，是舒晴。 我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懂你，你明明已经逍遥自在，为什么又要回来送死？ 舒晴扯了扯嘴角，悲哀的微笑。 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活不久了是吗？干脆死了，一了百了。 因为这是很多人的心愿，也是我自己的心愿。 夏侯炼低下头看自己的掌心道： 舒晴，之前在神府你说我拿到了七月半的解药叛逃切兰，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解药。 我和池燕从一开始就是两把刀，为毁其兰而断，主持为我们吃的药能让我们暂时摆脱七月半，却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万劫不复。 舒晴愣了一下，抬起眼怔怔地望着他，又望向池燕。他知道池燕不会撒谎。池燕轻轻地点头。有刺客问， 你们不是世新的亲儿子吗？ 是啊，他大概是觉得父债子偿吧，他当年没有完成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完成。 夏侯恋低头看着不生莲，无所谓地笑了笑。 投生成他的儿子大概是我这辈子最惨的事情吧。 他望向舒晴。 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选择，不是吗？一面是苟延残喘，一面是魂归故里，非此即彼。舒晴，当初没有来得及带你一起反叛，那么现在我问你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 凄冷的哀风在废墟上空盘旋，舒晴垂着头，拿着面具的手在颤抖。81变，七月半，极乐国，所有的苦痛都化为生铁一般沉重的悲哀，压在他的肩头。所有刺客静默着注视他，似乎在一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百里渊冷笑着道：“ 哼，吉纳罗，你要背叛我吗？”“ 是，我要背叛。” 舒晴低声道。他奋力一摔，白瓷面具砸在地上，冰碎一般的清脆响声打破寂静，瓷片四分五裂，那响声在废墟上空回荡，所有人凝视着面具碎片，不发一言。舒晴走到夏侯恋身边，递给他一封信。 这是十七哥的遗书，那天我回去本来是想偷偷救十七哥出来，但是没想到段九已经对十七哥下手了。 夏侯恋沉默地接过唐十七的遗书，手微微地发颤。 我， 舒晴哽咽了一下，眼泪慢慢地淌下来。 我，师哥，不管你原不原谅我，谢谢。 他望着夏侯恋的眼睛， 不要再留我一个人在齐兰了。 夏侯恋静静看了他半晌，伸出拳捶了捶他的肩头。 好兄弟。 夏侯恋举起不生莲，望着远处的刺客大吼道：“ 你们呢，诸位，你们所求的无上极乐是百里渊的谎言，你们是百里家的唱鬼，被百里一族吃掉，沦为百里家的奴役和傀儡，这难道就是你们要的无上极乐吗？不，这不是无上极乐，这是永不解脱的无尽之苦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们是选择当百里渊的行尸走肉，还是……” 夏侯恋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沾满血的脸庞上，他的双眸锐利如刀。 与我一同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 寂静，天地间只剩下簌簌血声，仿佛是哀魂的窃窃私语。有一个刺客踏雪而出，步到夏侯恋的身后，将面具砸在雪地里，冰冷的瓷面四分五裂。 阿修罗众，天诛切，叛逃。 紧接着另一个刺客缓步走出，砸碎面具。然而是第三个第四个， 越来越多刺客向夏侯烈的身后集结，遥遥望去，仿佛是细密的黑色潮水漫过白雪，涌入夏侯烈的身后。 迦楼罗仲，将恨仇，叛逃。千达婆仲，苦夜刀，叛逃。锦纳罗仲，龙雀，叛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